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鲍伟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又到大军阀嘅时候啦，咁今日呢就好可惜啦，咁土伯就请假嘅，咁其实佢之前都同我讲过，但我今日先醒起，我係臨打电话俾佢呢先知道。 唔记得。 啊，唔记得咗即係大话，咁就原本呢就其实佢係叫我哋同阿马草黎就拍嘅，咁就话联播咁样嘅，咁啊琴日其实我已经同阿马草黎做咗一集㗎啦，我唔知道原来佢所讲即係嗰日即係你话要飞走咁要我同阿马草黎夹呢，原来就係琴日嘅事，咁啊即係anyway 啦，就我同阿马草黎都夹咗嘅，咁即係亦都 即係讲佢个节目嗰度播，即係喺佢个 节目係啦係啦，因为其实呢一个礼拜呢同佢夹呢就别具意义嘅，点解呢，因为其实讲真啦，即係你见呢个礼拜洗版啦，就係、是、嗰个奸劫案呢單嘢啦，係咪咁你同样啊都曾几何时都做过疑犯嘅。 係咪好耐即係做过呢类型嘅。 係呀，做过疑犯嘅。 即係当然係清白㗎啦。 係咁最后尾呢就法律就证明佢係清白㗎啦。咁因为其实你见到就係、是你网上面呢即係譬如好似琴日咁样啦，即係开始已经有啲人就尤其係女士啦，係咪，即係你见到呢單嘢呢，其实嗰个反应呢好愤怒，係好自然 好自然。 我諗前日即係你要见到啲女士好愤怒呢係好自然。尤其係你话捉到即係个反个疑反返嚟啦，係咪，即係好多人都係好急於係好容易，即係其实讲真网络时代好简单㗎啦。 因为你 其 实好快㗎嘛啲嘢。 每人都会自己按住自己嗰个 position 去公审嘅，係咪，咁所以你话喺网络时代有冇绝对嘅一个即係叫做係咪，即係你法庭可以哇，即係讲真，如果你话你呢单案件呢你有陪审员都几大镬嘅，其实讲真真係。咁你起码你要搵，即係如果你要搵六个人，你起码要搵三个高登或者连登仔，係咪，然之后三个嚟自 Baby Kingdom 嘅人，係咪，咁样就可以平衡到啦，就应该咁计嘅条数就。咁 anyway 啦，咁就嗱，为咗去 conclude 件事啦，我哋可以去片先啦。 在宝达村被捕，个涉嫌九龙湾桥底奸劫案的48岁男疑犯，星期三朝被押返秀茂坪村屋企。到下昼3点几，转咗去秀茂坪警署，消息话佢经过搜身冇发现，被安排囚禁在拘留室2号舱，期间出过去录口供，怀疑趁机扯走条链线，但再翻拘留室的时候冇被人发现。到第二日凌晨3点几，怀疑佢想用链线同巴沙头上吊，但唔成功，搞到警钟响。消防员亦有嚟到调查，见到系有个花洒头坏咗，但冇火警迹象。当时消防处列作警钟5鸣，个男疑犯之后转咗去另一个拘留室，点知到咗朝早9点几，拘留咗18个钟后，俾警员发现佢自缢，送到联合之后证实不治。 呢件事件咧，我哋高度重视，睇下系咪我哋个保安措施上面有漏洞啦，一或系一啲人为疏忽。如果我哋发现咧呢件事有任何人要为呢件事负责任咧，我哋一定会严肃跟进。 一个话已经委派西九龙总区重案调查，包括翻睇警署内所有 CCTV。而消息传出之后，秀茂坪警署大地震，所有军装都要录口供。 其实都几难咧，喺拘留期间咧系会可以去自杀，或者好严重嘅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係覺得幾震驚。 阿土就話：風化案疑犯或者會有情緒不穩，監管已經相對嚴密，反映秀茂坪警署有保安漏洞，亦都覺得呢單 case 疑點重重啊。 嗱，呢单案咧，即系疑点重重就梗噶啦。咁啊，尤其系即系呢个琴日啦，阿杨岳桥都讲过啦，系嘛，即系出咗几个疑点啦。咁我哋即系花生台都有登啦，系嘛。咁就主要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你又见到好多巧合喎，其实系、 嗯， 即系第一就系话，喂，你点解即系嗰、那个叫做系抽夹？系嘛，无端端会有条链线喺度嘅，系嘛。今日有个讲法啦，就系话佢可能就系、是、佢脑凹咗落去嘅， 系咪落口供嘅时候即系、 落口供嘅时候脑凹？ 有电脑咁啊，即系扯一条链线咧，会唔会咁？ 哎呀，即系其实你如果自杀得嚟咧，其实佢都叫做系， 佢本来 系 好聪明、啊， 唔系聪明啊，佢老谋深算啊。 系， 即系你可以幻想一下嘅。其实讲真嗱，我听阿广明兄讲啦，系嘛，佢就话，即系如果一个人即系你话吸毒有吸毒习惯嘅，其实佢系会因为点毒瘾嘅时候咧，个精神不稳嘅情况下咧，就会自杀嘅。 系， 咁但系唔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唔系话你之前咁冷静地可以攞到系攞粒条链线啊嘛，呢个唔多可能。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个问题就在于头先，其实我都补充咗啦，其实嗰个现况就系话佢琴晚嘅 finding 就系话原来咧系转过场嚟嘅。 啊、即系佢曾经想自杀过， 佢真系自杀咗，系啦，佢自杀，佢呢个案发现场所谓自杀啦，之前原来咧就喺第二个机流室嗰度咧， 系 其实都尝试过嘅，系嘛，仲整坏咗个花洒，搞到即系其实嗰、那个 警钟 警钟唔明添。喂，咁既然如果你见到你负责机流嗰个差佬，喂，佢都见到佢自己有自杀倾向嘅。喂，你系咪更加加紧去即系、就是、去及实佢啊？ 系， 你有乜可能 系啦？ 你有乜可能俾佢即系完全系 out of sight 嘅啫？ 即系佢可能有啲时间换班咁，但系你既然佢试过一次，即系有即系前科想自杀，但系点解你唔系即系廿四小时都有人睇住咧？系嘛？你可以换班，你可以一齐换噶嘛？即系你唔需要有个空档时间嘅。 唔系呢个唔合理啊！即系其实好明显啊。咁最大镬嘅就系其实你巧合嗰样嘢，咁佢就话咩？今日佢另外一个巧合，即系警方讲啦，就话原来佢即系签保嘅时候咧，更表嘅时候咧，乱鸠咁填佢话。嗱、啊，又即系如果你讲人为错误咧，其实人为疏忽真系好多疏忽 啦。佢即系已经成咗系疏忽啦。 系啊，疏忽系有好多疏忽。唔系你就算你以最你唔你 best guess 啊，即系你就算唔系喂，即系你讲咩李旺阳咁样，我咧李旺阳咧讲真，如果好似李旺阳咁样样，即系喂，比如拎钱你自己怼冧自己啦咁样样。唔系呢个我就觉得系个可能性好低，即系我唔系话冇可能，但系可能性系极低，因为讲真。你负责去做嗰条友，喂！你作为公务员，你咁做先得噶。 唔系，同埋有啲咩 镬啊？ 有啲咩理由先？即系嗰个系只不过系一个即系风化案、抢劫案嘅疑犯。 咁我琴日同阿马小嚟讲， 政治犯，佢又唔系咩秘密， 系啦，佢唔系政治犯，系嘛？ 即系出指毒手咧，冇乜咁嘅理由。 系咁马祖嚟讲，佢话啊唔系啊，而家啲差佬咧，即系其实都可能好似大陆嗰啲差佬咁样样啊，即系去急于求功啊，系嘛？即系要快啲落案啊，快啲破案啊，咁样样啊，要为一个社会嗰个叫做系嗰个民愤咧，要尽快平息佢啊，咁样样。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咁样。其实呢单嘢咧，你喂你香港，你始终同大陆唔同，你即系 open society 啊，即系你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屏蔽到啲网友乱咁讲嘢啊，大佬。即系如果你呢单嘢系你自己策划嘅话咧，喂你一穿煲嘅话咧，屌你老尾，你嗰个反你嗰个反效果系仲更加犀利嘅。即系你原本话你譬如好似呢排咁样样，哇我唔知做乜鬼啊，零舍都强奸案啫，系嘛？强奸案又同毒品有关嘅咧，呢、這个礼拜里边已经同连连埋呢一单咧，都已经第二单嘅。因为第一单就系好搞笑嘅，第一单就好似呢个韩国仔，即系系一个中大嘅交流生嚟嘅， 啱喺度， 系啦，就强奸佢自己嘅嗰个叫做乡里，系嘛，咁然之后咧就因为怼咗草，怼咗草，然之后就喺个走廊嗰度周围行咁样样， 裸跑， 系啦，裸跑咁样样，咁呢单嘢仲得人惊喎，大佬。系嘛？嗱，都系嗱，毒品同埋强奸又系 crossover 啦。咁但系今日最新嘅情况就系半个钟头之前，嗱，你话即系讲真，你原本你话而家呢个死者咧就 有啲人就話恰佢孤僻啊嘛， 係 就佢同嗰啲即係嗰啲鄰居啊，就冇乜來往啊，甚至乎你東方記者都話都引述一位鄰居講，就係話佢唔抵可憐啦，係嘛，即係咁樣講，好似即係認定咗佢係真係殺人兇，唔係即係一個 兇手嚟㗎啦， 咪即係係啦，一定兇手嚟㗎啦，咁樣咁好啦，咁嗱佢呢一個咧，佢話死者係兄長，今日咧就我睇呢一個咩啦。就呢個蘋果咁就做咗一個報導，就話咁啊呢一個佢話引述翻呢位咧弟弟咧，兩年前其實出咗冊嘅時候咧，都曾經有改過嘅，都諗住改過嘅。咁啊，即係自此之後咧，就五兄弟話五兄弟咁多，即係都經常飲茶見面喎。系嘛？即系嗰啲父母仲得闲咧，就会即系去看顾下佢咁样样。咁佢就列出咗成件事系有四大疑点。 系 边四大咧？第一就系呢个，我谂好多网友都讲过噶啦。就事主咧，女事主咧就话嗰、那个强奸犯咧，就其实系30岁嘅。咁佢而家呢一个死者就50岁。 48岁系咪？ 系啦，48岁。咁第二就系话弟弟生前一直冇戴眼镜，咁呢个就好大镬啦。喂，你差佬拉到佢嘅时候有冇戴眼镜咧？系嘛，即系佢老闭嘅时候，你见到啲嘢有冇戴眼镜咧？咁呢个要交代，系嘛？ 即系咁咪嗱，即系佢话佢本来有冇戴眼镜啊？佢本来冇戴眼镜嘅， 唔系，即系呢一个弟弟，佢话生前冇戴眼镜。 咁但系佢犯案嘅时候，可能就戴翻眼镜咧。 哦，咁样你又可以咁样讲嘅，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有犯案意图嘅话，我就唔系净止戴眼镜咁多啦，我系成戴黑超啦，系嘛，甚至乎蒙面啦，系嘛，即系咁样样做啦。咁唔净止戴眼镜，佢其实讲真，我觉得呢一个呢一条友咧。即係其實真係有人犯案㗎啦，犯案嗰條友就未必係即係其實係處心積慮嘅，佢純粹係嘩屌你個尾即係叫做點講 即興， 即係即興啦咁樣啦，見你又見你又索呀又成呀，係咪即係行過。 但其實咁樣喎，嗱我睇新聞呢就話其實佢本來只係抽 電話啫， 不搶劫㗎喎，但係嗰、那個但係本來搶完劫之後呢，佢疑犯就走咗㗎啦。 係啊， 但係只不過呢係即係嗰個女事主追佢。咁佢就反抗之余呢就再即係侵犯嗰个女事主咁样。咁即係其实佢原本个意思係想即係抢劫抢嘢多啲嘅，会唔会呢？ 哦，咁就係喎。如果係咁样讲嘅话，即係呢一个又真係即係佢本身就諗住咁样做啦。咁可能就係话见佢追上嚟嗰个又係靚女嚟㗎喎。咁就不如唔争再掟埋佢啦。咁样可能佢即係嗱嗰个情况好比较可能係咁样。咁你30岁同50岁真係争好远喎。咁虽然而家你话死者拉到嘅，你睇佢身形都非常之 fit， 係咪咁但係喂你冇理由㗎，两样嘢喎，你唔淨止年龄喎，唔淨止年龄有出入喎，仲係嗰个你嗰、那个高身高都有出入喎，即係佢嗰个係嗰条友，即係而家拉咗条友係165cm 到㗎喎，而家嗰个捉到即係而家死者係170几喎，几高下几 fit 㗎喎，而家条友係几大隻㗎喎。咁除此之外就係、是、我睇返先。就是话呢、這个警方揾到涉下嘅弟弟咧，大摇大摆去提款机提钱嘅片段咧，就质疑如果系提款而涉案，又唔应该咁明目张胆咁样样。咁佢阿哥咁样讲啦，就喂你冇理由咁明目张胆去提款，因为其实而家你见到好多噶，你 ATM 咧其实都有老闭噶， 有。 你甚至乎系去到7-Eleven 入面嘅汇丰嗰啲 ATM 咧，都有老闭噶，唔系，其实 7-Eleven 本身就有老闭啦，应该咁讲啦，系嘛，即系。你冇理由咁大無私，同埋你冇理由隔日噶，咁戇鳩噶，你梗係即刻去攞噶啦！你攞咗呢個，你攞咗你個 password 之後，喂，你梗係盡快搞掂佢噶啦！咁呢個就冇乜可能啦，係嘛？咁你嗰段片段係咪真係嗰條友咧？係嘛？即係或者可以咁講，亦都有個可能，其實就係、是、會唔會有個可能？是犯案都要有，同埋而家死者是相识嘅。我交俾佢，我俾个密码佢。 係 咪嗱，我而家執到呢樽嘢。嗱你撳出嚟我睇分啦。 係。都有可能㗎，你咁乜都唔知道死人， 唔知 㗎死咗囉。 佢唔知㗎，喂本身都系可能佢犯案 partner 嚟嘅。 系嘛？即系有可能咁样做， 有可能。 咁屌，讲真，喂，我系咁样攞翻嚟嘅话，我就自然唔会咁样自己去揿啦。 系。 咁所以呢条友咧系有可能逍遥法外嘅， 可能 都仲系可能系。 咁所以总结一样嘢就系、是，嗰、那个始终都系一个疑犯。 系， 你系咪佢系咪真系一个嗰、那个咁嘅即系侵犯女事主就抢劫嘅嗰、那个真系嗰个人咧？未、知， 未知 系啦，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疑点系非常之明显嘅，你见一见到就系、是，同埋仲有一样嘢啊嘛。咁你喺嗰个疑犯屋企里边，你搜到嘢噶？ 系， 你搜唔搜到嗰个水樽先？一嚟个水樽，不过佢都好冇可能咁望鸠啦。嗰、那个系证物，冇可能俾啊，唔系水樽有咯，即系喺警方。 佢话嗰个手机未揾翻系嘛？ 唔系手机就未揾翻， 系 啦，未揾翻嘅呢个就系、是。咁亦都见唔到就系话咁话警方就话佢搜佢屋嘅时候就揾咗一啲即系其实系怀疑系即系犯案时候着嘅一啲衣物啦，系嘛？咁啊好啦，第四就系、是、弟弟一向性格惊青怕死，而且系多次入狱嘅惯犯，相信佢就唔会自杀嘅。 系，不过但系咁讲，即系你会唔会自杀呢样嘢？其实即系佢可能佢即系佢坐过监啦，系咪？而且今次佢知道，今次系即系唔止系抢嘢咁简单，抢嘢都好重噶啦，其实。 嗯。 即系你唔止抢嘢，你仲侵犯、性侵犯个女事主嘅，知道可能会判得好重下噶，所以即系有一种轻生嘅念头，其实唔出奇咯。我觉得呢样嘢绝对唔出奇 嘅。嗯。唔系，即系我亦当然唔可以排除佢即系真真正正系自杀，即系呢个念头啦。 即系如果嗰个真系嗰、那个犯真系嗰、那个即系嗰个犯啊。咁、有自殺念頭就完全出奇嘅事。 唔係咁，唔係，但係頭先我哋講個可能啊嘛，即係如果撳機嗰、那個其實係即係呢個冤大頭，即係而家嘅死者咧，喂，咁佢會唔會即係其實同真正犯案嗰條友都係即係非常之友好啊，定還是係非常之肝膽相照，唔想連累到佢啊？知道件事原來咁大鑊嘅，不過我死咗佢算啦。 咁 都好大鑊喎。 咁都真係好肝膽相照喎，真係。 咁佢真係好肝膽相照。因為其實講真，點解話佢一定相識嘅話呢？因為其實講真，你冇可能有個密碼㗎嘛。 係呀。 係呀，一定係嗰條友交俾佢先知嘅。 冇錯。 係呀，即係你如果你就算執到嘅，你都解釋唔到你自己走去撳錢㗎嘛。 即係我信得過佢先叫佢撳錢啦，如果唔係佢撳咗錢自己走佬咁樣。係咪都可能㗎嘛。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真的真係尤其是啦，尤其一样嘢啦，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即系你见到嗰啲网民嘅反应，其实对差佬咧系非常之有戒心，即系其实非常之充满怀疑，系本能地充满怀疑。喂，你谂下，即系你如果你讲翻五年之前，你有雨伞运动之前咧，即系你发生咁一单咁嘅嘢，其实啲人会唔会对差佬咁多疑心啊？其实系，咁呢样嘢，即系我同我哋即系水哥倾过啦。喂，点解会咁样噶？咁样样，即系其实喂，即系其实讲真，你话你话即系有啲女士啦，咁样样就可能佢自己又未审先判啊，咁样样就觉得哇呢条有抵死啊，乜乜乜乜。喂，咁但系即系你一见到好多人都系即系都系基于一种唔信任咧，就系、是、真系对差佬咧。即係嗰種疑惑推到去李旺陽嗰個 level 咧，其實都係一種另類嘅叫做係未審先判嚟。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事實上嗰啲疑點咧，就真係令到即係啲人係好唔爭得過啲差佬嘅。同埋講真，你就算唔係即係叫栽赃，唔係話真係叫做老屈啦，唔係全心老屈啦。你就算唔係老屈，都係非常之多人為失誤啦。你有乜可能佢呢条友佢之前尝试过自杀不遂，你都唔睇紧佢嘅啫？ 即系你讲真，啲人会咁讲：喂，你大佬，你警察咁多装备，俾咁多资源，你人工又即系唔低，跟住你仲要咁多疏忽，即系呢样嘢系。 唔系，同埋条友又如入无人之境，佢话偷你嘢就偷你嘢嘅，系嘛？咁你就犀利啦，係咪？即係你就出個 post 就話，即係呢個死者就即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呃咗200幾個 like 嘅大佬。 因為有條電腦線㗎嘛，咁你有條電腦線嚟。 你都唔 係 攞嚟上網嘅大佬。 係囉，今日即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囉，咪 咁但係講真就呢一、這個亦都你見到今日都亦都好多人就係、是、即係去嘲笑呢個差佬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喂，以後啲差佬呢走嚟同你講呢，真系恐吓你，你怕唔怕我借条靓线俾你啊？ 喂，都好得人惊、啊，其实都以后听到靓线都系文虎色变、啊，都系打出系嘛，都好惊、啊，大佬。喂，你以后差佬喂恐吓你嘅时候，真系喂扫你场嘅时候，嘈咩嘈？借靓线俾你啊嗱！喂，咁啊扑街啦，真系系嘛，即系呢啲真系 黐 靓 线咯，咁啊， 咁啊，所以就希望啦，即系其实讲真，仲有好多嘢仲系等待水落石出嘅。因为呢单嘢仲要等死因报告即系出嚟啦，系嘛？ 佢必定要，因为佢 一定要做嘅。 即系佢个法例就定咗，就话如果喺执法机构即执法机关嘅监护底下，嗰人系自杀，即系一个疑犯自杀嘅话咧，系必须要进行呢个死因聆讯嘅。 系一定要系噶。咁所以你话我觉得就其实你失误咧，失误多就梗噶啦。尤其而家啲差佬咧。即系学呢、這、一个即系呢、這个， 即系同埋呢样嘢啊，就即系冇讲啦。点解特别系网民咧？你见到网民嗰个反应特别大嘅、啊，就系、是、即系你之前咧 hidden agenda 系啊，系啊， 即系俾人去。 唔系你见到最快嗰个就系范国威啦， 即系你见到 hidden agenda 就劳师 即刻走出嚟抽水， 又警察啊，又即系唔同嘅机构啊，入境处啊，去搜佢。但系咧，即系处理呢单咁嘅即系强奸类似强奸案咧。就你咁 hea 仲俾个疑犯自杀， 有啲网友就咁讲嘅，即系你虽然唔系话同一日唔系同一个时间啦，咁但系咧，你去部署拉 hidden agenda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即系佢可能自己预备咗警力啊，咁所以之前嗰啲时段咧，就令到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天桥咧，就嗰个警力空虚，佢亦都疏忽咗就系其实哇，你嗰个地方你话十二点零钟。冇可能啦、啊，系嘛？即系其实讲真，嗱，你个九龙湾十二点零钟都唔系话太早嘅，唔系话太夜 嘅 咋， 都好多人喺街度嘅。 系啊，即系你话夜归，你十二点，你对于香港人嚟讲唔系算系夜归噶，系嘛、嗯？你未去到搭 N， 未去到搭 N 车啦、嗯，你都唔算叫夜归噶。吓，尤其你仲系通地铁嘅。 九龙湾嗰个地方好多人等巴士嘅咋， 系啊，咁所以其实可能差佬佢自己，哇，即系你就算唔系直接相关，唔系话同时间都好，咁你话嗰个人手调配上面咧，都有可能系拉散咗去嗰边嘅警力嘅， 都有可能噶， 啊，又真系嘅，系嘛，咁所以就话啦，即系我见到有啲友咁讲啦，唉，即系以后咧，即系呢啲尤其而家你见最近呢、這个差佬有冇破过一啲即系一啲重要嘅一啲抢劫案啊、鞋劫案都冇啦，系嘛？喂，你谂下啦，喂，你原来你 working visa 嗰啲，你就拉啲唔拉啲，系嘛？即系周街嗰啲乞衣，你又唔 Q 拉嘅，系嘛？即系呢个你本身啊，你个格做都俾人睇，你就系好 Q 衰，就系非常之唔公道，上上下下都系咁嘅，系嘛？你厚此薄彼。嗰啲喂，屌你老尾，即系喂，你点解要搞到阿翁静晶咁忙啫？点解翁静晶要化身为呢、這个即系差唔多一个蝙蝠侠一个咁嘅人物啫？喂，就系、是、因为而家公权力不公啊嘛，系嘛？喂，所以先至要民间社会自救啊嘛。喂，呢一个系好令人失望嘅，呢个差佬系。喂，所以点解啲网友系咁屌鸠你啲差佬系有理由嘅呢、這个？ 咁当然啦，即系因为你讲粗口闹啲闪闹人先啊嘛，喺个大会度，喺个警察大会度。 啊，你做咩？你要部署成四五六架龟车喺度去捉 hidden agenda 啫，系嘛？你根本上你就系、是、喂你唉，你黐 Q 线。好，我哋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h。